说爱相遇，要自在漂浮才美丽。我终于相信，分手的理由有时候很动听。 Bye.

着你，在想着你，想着你想着你，看着手机，我给的简讯，我不敢相信，原来爱是离我那么的近，有点喘不过气，干咳呼吸，害怕浪费空气中的甜蜜，好希望我永远这样下去，你就是我的福地，我将你的表情偷偷放进口袋，摔下个声音，在心里无人可以。 忘记我们曾经是那么那么样的好，